可听到我呼唤阿兰啊阿兰啊，我愿看到你幻想，我愿投进你怀抱阿兰啊，我爱你到老，怎么也忘不了，快来吧我们相见，共把生活创造阿兰啊，我愿看到你幻想，我愿投进你怀抱阿兰啊。我爱你到老，怎么也忘不了，快来吧我们相见，共把生活创造阿兰啊，我愿看到你幻想，我愿投进你怀抱阿兰啊。 我哋有温卓光主唱嘅《阿兰啊》，直接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省理节目。早晨啊，各位哥哥姐姐，早晨早晨。今朝早星期六陪伴你度过一个好愉快嘅清晨，有前辈陪嘅。日子嚟到呢就係2021年嘅4月10号星期六嘅早上啦，农历呢就係2月29㗎啦。室外温呢有20度啊，相对湿度74%啊。咁呢两日呢就冻咗少少啦，应该用凉咗少少嚟形容。不过呢唔知係咪即係佩佩有啲虚，觉得真係有啲冻啊。咁无论点都好啦，咁每个人嘅感温都唔同嘅。如果你真係觉得有啲凉嘅话呢，带条丝巾箍住条颈啊，又或者呢着多件外套啊都可以嘅。千祈唔好理人哋，人哋觉得哇做乜咁热嘅天气着件咁厚嘅衫嘅。因为体温都系自己嘅，有啲人真系好冻嘅时间都着好少衫。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呢，喺冬天嘅时候你会见到有啲人即系我哋自己着紧褛啦，可能羽绒，有啲人都仲系着短袖衫嘅。不多数都是一些壮男比较多，我们女士都可能比较怕冻。 不要再远，不要忘记爱情的魔力实在是迷我俩远长相依，我永远爱你，莫再犹豫。当我初见你，你的笑脸如谜，聪明又美丽，正合我心意。我意乱情迷，说不出的欢喜，但愿与你相爱永不分离。不要再犹豫，不要忘记爱情的魔力实在是迷我留常想你，我永远爱你，莫再犹豫。自从离别你，虽然没有消息，那柔情 情意，人在我心里，今宵遇见你，我要问一问你，何时何日才能拥在一起。不要再犹豫，不要忘记，爱情的魔力实在神秘。我俩远长相依，我永远爱你，莫再犹豫。我永远爱你，莫再犹豫。我永远爱你，莫再犹豫。我永远爱你，莫再犹豫。 我哋有舒云嘅歌声，不要再犹豫啊嘛，唔好犹豫啦，好多嘢咧就系做咗先。系嘛？即系我哋成日讲咧，食嘢嘅时候就最中意呢句，唔好犹豫啦，想食就食啦，最多一阵减肥嘅啫，系嘛？不过年纪大咗咧，真系确实咧，食嘢都要谨慎啲，因为真系食完之后，你发觉原来要减真系好难嘅，所以咧，有啲人讲咩千金难买老来瘦啊嘛，系嘛？咁但系。确实美食当前又真系好难，好难取舍嘅。我谂哥哥姐姐更加有呢种感觉啦，可能自己身上面还有一啲唔同程度嘅一啲嘅长期病患啦，想食粒糖又唔够胆，想食下呢一嚿东坡肉又唔够胆，系咪啊？咁但系咁嘅，我哋成日都讲咧适可而止啦，咁浅尝，咁你又唔系日日尝，又唔系餐餐尝嘅话咧。都可以嘅，又勒住勒住，又自己又唔开心，又唔系咁好咯，系咪啊？好咁啊，听过舒云嘅歌声之后咧，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啊，最高气温咧约为24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气温系回升嘅。室外温20度，相对湿度73%。今日真系多云啊！头先落车嘅时候咧，望下天。寻日落车嘅时候望下天咧，就觉得哇，全部都系呢一个厚厚嘅云。灰灰暗暗咁样，今日望上天咧，见到有天朗气清嘅部分，当然都有啲云啦，但系都有天朗气清嘅部分。希望今日咧都唔好落雨啦，因为其实我真系好怕落雨啊。继续，我哋有巨人三重唱嘅其中一位嘅分子啊，佢系麦青。 台上的姑娘热情奔放啊，小姑居处上无郎，台上的姑娘满怀希望啊，青春的歌声不停地唱，结了花风采蜜都为了爱惜春光，好季节风和日丽，大地上百花开放，花开迎着便当着啊，我等到花落时空折枝， 洒的姑娘，热情奔放啊，小姑居住上屋廊，采桑的姑娘满怀希望啊，青春的歌声不停地唱，蝶恋花风采蜜，只为了情有独钟，为了爱不必放弃，也不为死活骄阳，那个姑娘不像郎啊，姑娘啊不要是我恐怕 麦清主唱《那个姑娘不想郎》。细个嘅时候咧，学唱呢一个嘅学校嘅歌曲里边咧，其中咧就有呢一首嘅《青春舞曲》咧，就喺学校，我记得系小学嘅音乐嘅课程里边咧，就唱呢一首《青春舞曲》。当然啦，当时系唔知道王菲演唱过 ，OK， 唔知道。咁啊，入咗行之后咧，后来接触老歌咧，先至发现啊，原来王菲演唱过呢一首歌。咁啊，当然一听之下就识唱啦。我唔知道大家对呢一首歌嘅印象系点。细个喺学生年代嘅时候唱呢一首歌，我觉得呢一首歌好节奏轻快，亦都唱得好舒服嘅。咁啊，今日咧就唱好男人啦，系咪啊？今日唱咗好多首都系呢一个嘅男歌手嘅歌曲，头先咧咪播放呢个巨人三重唱，有两个巨人出现咗啦，有温卓光啦，又有麦青啦，系嘛？跟住冇理由冇佢啊，可。 看太阳照片山岭江湖，我依然感到迷惘恍惚，只因为不知你在何处，我就会迷失了路途，离路离路。你像是春风飞舞，没有人留得住，也像是点点露珠，你去你来太匆匆，离路离不断对你声声高呼，告诉你我的爱情永远也不会荒芜。声声高呼，告诉你我的爱情永远也不会荒芜。 红中的歌声，我们有离路啊。咁啊，望个钟咧，又好快到呢一个上昼五点半钟。听新闻之前咧，我又好想播多首即系老歌啦。咁但系呢位歌手朋友头先已经播放过噶啦。不过咧，讲紧佢嘅歌声，会唔会你净系记得呢一首歌咧？咪就系舒云咯。 唐米同罗那是爱人，他愿将一切都献给他，礼物鲜花还要出钱来聘娶他，为了要将近一千元，那汽车赛跑也参加，他打不到电话给罗那，就吩咐他妈妈接些话，告诉他我爱他，告诉他我要他，叫罗那别牵挂，我办完事情就来看他。昨晚就开车去参加，全场最年轻的就是他，比赛开始道路滑，那飞车如电真可怕，汤米的车翻了三下，正阳出意外没法抓，当他们把他拉出来，他说出最后这几句话，告诉他我爱他，告诉他我要他，叫罗那别牵挂，我永远爱他，永远爱他。这意外震撼了罗那，可怜他眼泪如雨下，虽然汤米已不在了， 他云云还听见汤米的话，告诉他我爱他，告诉他我要他，加罗那比金矿，我永远爱他，永远爱他。告诉他我爱他，告诉他我要他， 告诉罗娜我爱他。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12宗输入和2宗本地个案，其中一宗本地个案源头不明，初步确诊有大约10宗，其中屯门友爱村外徽楼再多2个人初步确诊，患者分别住在早前确诊患者的单位对落2层。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外徽楼可能有直向的传播，病毒多数经喉管传播，大厦所有09室单位的居民要撤离。至于新增本地确诊个案入面，一名患者和早前个案有关，另一宗源头不明，患者是元朗太行街10号地下万宁的女售货员，同佢一齐翻工嘅十几名同事，以及早前一齐扫墓同食饭嘅15位亲戚要检疫。美国国务院公布新指引，容许美国官员能够更自由咁同台湾官员会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新指引放宽咗同台湾接触嘅指导方针，鼓励美国政府同台湾接触，符合美台非官方关系。又说指引强调台湾是充满活力的民主体制，是重要的安全和经济伙伴，亦是国际社会的一股良好力量。声明又说，新指引为行政部门有效执行基于台湾关系法、3个联合公布和6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提供明确信息。另外，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记者会表示，正是密切关注中国在台湾海峡日益增加的军事活动，认为北京近期的行动可能造成不稳定。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成立一个两党委员会，研究最高法院的潜在改革措施，包括是否增加法官人数，或者为法官设定任期限制等争议议题。委员会将会有36名成员，包括学者、律师、政治家和前任法官、政治学家和前任法官。拜登在行政命令面表示，委员会将会处理不同的改革建议的好处和法律问题。白宫官员强调，委员会成员代表整个政治领域，将会研究支持和反对改革的理据。部分民主党人不满前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人去年迅速通过巴雷特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令到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人数比例变成6-3，因而要求拜登寻求改革最高法院。虽然共和党人反对增加大法官人数，但是民主党人和改革派认为必须考虑所有选项，抗衡可能威胁医疗保健、堕胎和公民权利的多数保守派。英国菲立亲王逝世，终年99岁。移居美国的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透过两人创办的基金会网站向菲立亲王致意，网站写上感谢你的服务，你将会被深深怀念的字句。哈里夫妇去年宣布不再担任皇室职务之后，移居美国加州洛杉矶，外界关注哈利王子会不会返回英国出席祖父的丧礼，以及目前唯有新人的梅根会不会随行。报道指，如果两人回国，将会是上个月接受美国名嘴奥花文慧访问，公开指控有皇室成员发表种族歧视言论之后，首次返回英国。财经消息，

雷雨散，你心难，无忘情义，长存豪气，日后我再想至美满，豪情无限，男儿傲气。 我哋有秋官郑少秋嘅呢一首歌曲啊，就系《誓要入刀山》。我记得细个嘅时候讲呢首歌叫《誓要入青山》，唔知道大家有冇记得？以前咧好得意嘅，细个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会将啲歌咧改名啦、改歌词啦。咁啊，呢一首其中都系其中一首改咗歌名嘅歌曲啊。咁啊，讲起啊郑少秋，真系有好多经典嘅一啲嘅武侠片嘅一啲啊经典嘅巨作啦。《倚天屠龙记》啦，《书剑恩仇录》啦，系嘛，即系都系好好睇嘅。但其实我已经唔记得啦，净系记得郑大侠嗰个形象。咁啊，当然啦，你话即系电视台好多呢一啲武侠片咧，都系由细陪伴大家长大。不过佩佩咧就唔系话睇电视睇得咁多，因为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屋企系一个山寨厂。所以屋企成日听到嘅咧，就系反而系收音机。咁啊，当年咧都好中意听佢做节目噶噃。但系点样做节目已经都系唔记得咗啦，因为真系太耐啦。不过佢嘅歌声仍然留喺脑海里边。 遥望你倩影经过。看灯色与夜色辉映，明亮眼眸里一缕失落，令我眼光不禁追随。仍是你步履多优美，发披肩在风中飘起，明亮眼眸里忧郁的梦，又似带出一点傲气。唯愿你永远不会失去，仍是你说话轻轻笑，随着你进出于晚灯里。色双双多爱河，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割优美，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着你进出于晚灯里，愿你会跟我相堕爱河，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割优美，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丽。 佩佩第一只买嘅唱片就系佢嘅唱片，蔡枫华有呢一首歌《倩影》啊。 痛别离，色纷飞。缘分一朝，忍心抛弃， 往日情未泯，一烟砌成原创天太狠。了倦还影孤单，无奈美梦顷刻吹散。往日情未泯，一烟砌成原创天太狠。暴雨中相亲相与共，梦已空太匆匆。泪暗涌偷偷心底送，遍地红叶愿秋风。再会难呼不返，寒夜对月几番嗟叹。往日情未泯，一烟砌成原创天太狠。相与共，梦已空太匆匆。泪暗涌偷偷心底送，遍地红叶愿秋风。再会难呼不返，寒夜对月几番嗟叹。日情未泯，一烟砌成原创天太狠。 要喺许冠杰嘅歌曲里面拣一首咧，我真系好难啊，因为真系好多好歌，同埋歌神真系歌神啊，真系犀利啊！天才白痴往日情，我哋有许冠杰 Sam 去嘅歌声咁样。记得喺上个星期啦，一个纪念演唱会里面亦都听到佢现场唱啊哥哥张国荣嘅歌曲啦。咁啊，睇到好多留言啊，即系喺呢一个社交平台留言，好多都话啊，唔怪之得咧，我嘅爸爸妈妈咧咁中意啊许冠杰啦，真系唱歌唱得好好听，事实上真系嘅。年纪有翻咁上下都好啦，佢好似冇变过咁样嘅，啲歌声依然都系咁好听啊！好，今日讲下最新天气预测先，咁啊同大家讲下啦。大致多云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啊，最高气温咧约为24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咁啊，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系会回升嘅。室外气温而家已系20度啊，相对湿度72%啊。佩佩好喜欢好喜欢呢首歌嘅歌词，大家一齐嗒真下啲歌词先。 愿望上至新郎，谁人明白你心境寂寞，眼泪洒不尽。世事难得公稳定厚薄，尽力无问收获，谁人能做到甘于淡薄？美梦会消逝，戏剧人生终有日闭幕。快乐，等到落幕，人尽了乐，追下来，休醒觉， 酒醉了后更寂寞。 叶振棠的这一首戏剧人生啊，好喜欢他里面的歌词，其中有几句就是快乐时要快乐。真的，有时呢真的觉得人生呢就有不要为了一些小事呢可能很猛整，为了一些事呢很缠绕着自己。有时看下新闻又觉得好像今天不是挺好，望个天呢今天落雨又觉得好像阴阴天，心情又不是挺好，那为什么呢？是吧，人生应该是把握每分每一秒，其实每朝早能够起身望到个太阳出来，其实应该是很感恩，每朝即尤其是星期一至六可以听到清晨爽利呢，就更加是这个感恩。所以快乐的时候真的要快乐啊！所以刚才讲咧，食嘢系有呢排都系阿佩佩都有啲减肥啦。望到啲美食嘅时候都系算啦，食咗先。最多做多跑多两个圈嘅步，做多两下 sit up 嘅啫。真系有时心境系好重要嘅。好多时候我同即系做医学节目都做咗好多年啦。咁同啲医生即系倾过嘅时候都讲。原来最佳的治疗的良药呢就是个心境要开朗。即是当然你说有病的时候大家都是不想，但是即是年纪大机器坏嘛，是吧，总有些即是三高啊那些朋友仔会即是同你同行的。那怎样可以同这些病同行呢？其实事实上真的要自己那个心境呢是要接受它啦，同埋即是会快乐啲去面对啦。其实不单止是病的，可能即是随着不同年纪可能有不同的经历，亦都有可能令到自己的心情亦都会好大上大落，令到自己好容易会不开心，好容易会觉得寂寞。但是寂寞和不开心都是自己点睇，很多时候都是观点与角度。点样睇嗰件事咯，如果你是用一个快乐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的话，很多时候很多事都可以迎刃而解的。就好似香港都经历咗不少嘅风风雨雨啦，而家个个都要戴口罩啦，唔系净系香港，全世界都系。不过我哋有狮子山嘅精神嘅，我哋个个都系狮子山下长大噶嘛，系嘛，一定可以捱得过，好快就除口罩噶啦，放心。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这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聚，天边携手 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一起去追，杭州人世相聚，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逼，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垂，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为今天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哪天再重聚。有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为今天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哪天再重聚，为今天一别竟不知哪天再重聚，哪天再重聚。 欧瑞强的哪天再重聚，我哋重聚嘅时间好快，因为听完新闻之后咧，继续都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一阵间咧，仲有老人科专科医生啊，呢一个梁万福医生出现，一阵间咧会同大家讲下耳鸣嘅问题嘅。好，我哋转头再见啊。 六号接获报案。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啦，精神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清晨爽利节目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一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好，咁啊提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4月10号，农历咧就系2月29星期六嘅早上，室外温咧有20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咁啊大家要小心防火啦，小心爆拆啦，小心干燥啦，等等呢啲啦，尤其是啦，可能大家可能上星期冇去到呢一个扫墓嘅朋友咧，咁啊特别更加要留意，如果燃烧一啲香烛啊等等咧嘅时候咧，就要特别留意，小心留低啲火种啊。咁啊，讲起你话小心咧，当然咧保重身体都系要小心为上啦。今日咧喺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咁啊有老人科专科医生啦，咁啊有梁万福医生出现嘅。今日就会同大家讲下耳鸣呢个问题嘅，唔知道你有冇呢一方面嘅烦恼咧？会唔会有嘅？咁但系咧就系、是。从小已经有呢个烦恼噶啦，咁但系咧已经习惯咗，咁会唔会系一件好事咧？定系其实都要正视咧？你会唔会同佩佩一样，都系自细已经有呢个问题，定系近排先开始有耳鸣呢个问题咧？咁就要特别留意啦。更加要特别留意咧，唔使担心嘅，因为逢星期五、星期六咧，佩佩都会喺空气中陪着你走啊。这首歌陪伴真的很喜欢很喜欢，歌词也写得非常好，我想告诉大家听，无论几早都好，我都会回来跟你们做节目，因为很想陪着你走。 谁说时间变黑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啊，嚟到呢一个时分咧，就梗系有呢一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啦，都系一样啦。有佩佩嘅老友记啊，老人科专科医生、香港老年学会会长梁万福医生啊，梁医生，我哋又喺空中见面啦，早晨。 好啊。 阿梁医生啊，前两个礼拜咧就讲紧即系耳仔嘅问题啦。今个礼拜呢一个话题，佩佩好想讲，点解咧？其实阿佩佩由细到大咧都有呢个问题啊，好似又冇乜影响，但又好似有啲影响咁。我讲紧嘅咧就系耳鸣啦。香港多唔多人有耳鸣呢一个问题嘅咧？ 我谂耳鸣咧，都非常之普遍嘅。咁你只系去问一下你啲朋友咧，我谂十个里边应该有三个咧都可能会有啲耳鸣。或多或少嘅耳鸣，但系咧可能一百个人里边咧有五个人咧就是、因为耳鸣而令到佢困扰嘅。 嗯，嗱，佩佩嘅耳鸣好得意嘅，咁啊细个嗰阵时已经系噶啦，屋企人咧即系就算我喺房都好啦，屋企人喺个厅度开电视咧，我唔系听到个电视机嘅即系个里边开咗嘅声音，唔系咁样，我系听到佢开电视，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咧？以前嘅电视机咧系会开咗电视，系等一阵个电视机嘅画面先至会着噶嘛。喺嗰个过程里边咧，我就已经接收到有人开电视，我会耳鸣噶，跟住我就知道啊，有人开电视喎咁。由细到大到而家都系嘅，咁系咪我嘅听力有啲问题，同埋系咪有啲人哋听唔到嘅嘢我听到咧？ 是啱啦，其实耳鸣呢通常都系代表呢都系听觉有少少问题嘅人即系有耳鸣。只不过呢佢未去到影响到你系听唔到嘢。 嗯。 只不过呢就话喺嗰个成个所谓音频系统里面呢有部分系失灵。 嗯。 咁所以你基本上听嘅嘢大部分都得，但可能有啲嘅声音呢你系要好高啲听得到。 例如呢。 咁你少高频通常系比较多系所谓高频嘅。 嗯， 高频嘅影响会比较多啲，所以即系 high tone deaf， 咁呢啲咧都好常见嘅，呢啲好多时咧都唔会导致喺个听觉里边好严重嘅问题，因为一般嘅讲嘅说话唔系佢最高频嗰部分嚟嘅，咁、所以咧就系、当佢高频有影响嘅时候咧，佢就会容易有其他声音咧，就令到佢引发呢个耳鸣嘅情况。咁、对有部分人咧耳鸣系一个好困扰嘅，咁又亦都有啲人因为耳鸣咧而令到情绪低落啊、抑郁症啊，因为可能令到一个人呀点解我有啲声喺度伴住我啊，呢啲好烦啊，咁会有啲人比较喺呢一方面较为敏感咧，就会有咁嘅情形去发生嘅。但系好多人咧都会接受到，譬如阿佩佩你又接受到啦，其实我都系有呢个耳鸣有几十年啦，咁接受到咪算咯，即系佢系生命的一部分，咁我哋就，但系当然咧，我哋都要应该咧喺有耳鸣嘅人士咧，都应该做一啲嘅测试，就系话做一个所谓听力测试，即系话我哋用个听下佢测下佢唔同嘅频道去接收系点，咁定期一啲测试，同埋咧真系发觉个测试有问题咧，尤其是咧一啲急性嘅耳鸣嘅一啲嘅患者咧，我哋都要去睇下佢有冇一啲嘅隐疾喺度，啲隐疾咧就系可能啲肿瘤啊、脑部嘅肿瘤啊，或者听觉神经肿瘤咧，都可以即系引发新发现嘅一啲嘅耳鸣嘅情况咧，做一个电脑扫描啊，或者磁力共振咧，就可以诊断有冇咁嘅情况出现啦。 嗯，如果听你咁讲，即系话由细到大你都有呢个耳鸣嘅问题嘅咧，可能你就唔需要咁担心啦。只要佢唔困扰你就冇问题啦。但系如果突然之间成日都耳鸣嘅，以往冇嘅咧，咁就要真系嗱嗱声揾个医生睇下啦，系咪咁讲咧？ 系啊，尤其是你可能四十零五廿岁咧，咁你开始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譬如话血管肿瘤啊， 嗯， 咁你可能有个血管肿瘤膨胀喺度刺激住嗰、那个。耳神经，咁佢咪会有呢个所谓即系啲嘅声音出现咯。 嗯，咁其实譬如如果只耳仔曾经受损，或者好似我哋呢行咁样啦，成日要用耳仔听嘢嘅朋友，系咪都会容易啲，即系都会耳鸣咁样嘅咧？ 都会嘅。咁呢啲咧，其实都系话有啲损害啦。咁所以我哋都系你啲同行咧，都系应该扭细声啲嗰个耳筒啦。 系 啊， 戴住耳筒咧，系其实系一个会影响个听力都比较紧要 嘅。嗯，咁而且而家近年好流行，可能用手机跟住，然之后配翻一个耳塞咁样咧，塞到入去嘅耳仔嘅尽头咁样，然之后去听音乐，其实系咪真系唔系咁好嘅咧？ 系因为呢啲嗰个音量咧，好细嘅音量较大啲咁多，都已经直接入到个耳仔里边咧。咁呢啲会长久嘅话，即系等于我哋好多时听到嗰啲做一啲噪音工作一样嘅。其实啊，尤其是一啲音乐咧，系可能好大声或者好嘈吵，咁咧都会影响到嗰个听力。咁所以尽可能咧，都唔好用太多嘅耳塞形式嘅一啲嘅即系听音乐啊咁啊吓。 嗯，是啊，事实上是啊，即是以佩佩为例呢，那个 headphone 呢都其实都教得都几大声。当然我不是在我们这行里面教得最大声，我有些同事呢是教到尽啊，都仍然觉得个 headphone 是不够声的。咁但是即是讲緊， 所以他们应该有些听力问题啊，你都可能有少少啦。 是啊，所以有时啲仔女讲啲嘢我唔想听嘅，我咪当听唔到啦。咁嗱，呢啲系讲笑嘅啫。咁但是呢，事实上是好多时候呢，即是如果是不是损失咗嘅一啲嘅听力，其实系补唔翻噶啦。 系啊，坏咗嗰啲补唔翻噶啦。咁当然咧，我哋都要考虑可唔可以用一啲嘅助听器啦。咁、其实有啲耳鸣嘅人士咧，有啲助听器系帮咗去减低个耳鸣嘅部分嘅。 哦，即系话如果即系太嗰、那个耳鸣太过滋扰自己嘅时候咧，其实系可以透过用呢个助听器可以减低到嘅。 系啊系啊，啱啊！呢、个助听器，因为佢帮佢接收翻一部分。嘅聽得到嘅部分聽得好啲咧，咁佢會撳咗呢個所謂即係隱藏嘅聲音出嚟。 嗯，咁啊講喺助聽器咧，相信即係可能好多朋友啊，即係如果知道耳仔有時都要佩戴呢個助聽器啦。咁但我亦都知道好多朋友咧都幾抗拒用呢個助聽器。不如我哋下一集嘅時間，我又同大家即係同阿梁醫生一齊探討一下呢個助聽器啦，好嘛？ 好啊，好啊。 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再次看你一眼，然后静静独自远行、前面是个孤单的夜晚，四处也觉冰冷，离别路上步步困难、长夜待我空虚里习惯，谁愿回看忧郁的晚，旧事没法承担，偏偏要装作平淡，行着忘记将它冲淡，但是已说难办，岁月已印在眉间，匆匆光阴如幻，天天坎坷无限，落寞的双眼，前面尚有千亿个夜晚、终于归于平淡，茫茫然走痴看你一眼，然后静静独自远行、前面是个孤单的夜晚，四处也觉冰冷，离别路上步步困难、长夜待我空虚里习惯，谁愿回看忧郁的眼，旧事没法承担，偏偏要装作平淡，凭着忘记将它冲淡，但是已说难办，岁月已印在眉间，匆匆光阴如幻，千千坎坷无限，落寞的双眼，前面尚有 林子祥千亿个夜晚，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6噶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就有呢一个嘅新闻天地啦。咁啊，当然啦，佩佩亦都要再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嘅时候咧，就会系下个星期五嘅清晨爽利嘅时间啦。咁啊，当然啦，临走之前亦都提下你啦。室外温咧有20度啊，相对湿度咧73%嘅。今朝早咧，佩佩拣嚟好多嘅男歌手嘅歌曲，临走当然都系男歌手嘅歌曲啦。钟镇涛《闪闪星辰》结束今朝早嘅清晨爽利，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拜拜。 望那闪闪星辰，夜空中走过，为世界轻送温情，就似春风。在那远处星辰，像天歌舞，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辽云。秋冬去，春风轻舞，飘过满山苍翠。愿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在那远处星辰，像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妙韵。秋冬去，春风轻舞，飘过满山苍翠。愿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日本多个地区的新型肺炎疫情反弹，政府决定将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的适用对象追加东京、京都和冲绳三个都府县，下星期一生效。其中京都和冲绳的就去到5月5日为止，东京去到5月11日，令到措施的适用范围增至6个都府县。首相菅义伟说，考虑到新增确诊数字上升以及医疗系统面临重大压力，要求民众尽量避免不必要和非紧急的跨县流动。又强调，为了避免全国新一波疫情，将会集中采取重点措施控制疫情。东京都的新增感染人数连续3日超过500人，京都和冲绳亦都明显出现新增病例上升和病床高急的情况。 欧洲药品管理局正系调查美国先后有四人在接种强生的新冠疫苗之后出现血栓的报告。强生说正是与监管机构合作以评估数据，强调至今未有明确的因果关系，证明这些罕见现象与强生疫苗有关。欧洲药管局又说正是审视五名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人士出现无细血管渗漏综合症的个案，有关综合症可以导致血管肿胀和血压下降。药管局的安全小组表示目前不清楚症状是否与疫苗有关。另外，辉瑞和 BioNTech 寻求修订旗下疫苗的美国紧急使用授权，将使用范围扩大至到12至15岁的青少年。两间公司早前说针对12至15岁青少年的第三期临床测试显示疫苗百分百有效。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争拗持续，菲律宾一间电视台的摄制队表示星期四遭船前往南海仁爱礁采访期间遭到一艘中国海警船和两艘解放军导弹快艇驱赶，每艘快艇配备两枚导弹，相信两艘快艇来自中国位于美济礁的军事基地。菲律宾国防部表示对没有配备武装平民的海上安全感到关切，已经指示军方搜证调查。副总统罗布雷多声称事件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里面发生，形容事件令人愤怒。不过总统府拒绝置评，表示交由外交部和国防部发言。加勒比海岛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苏弗里耶尔火山当地星期五朝早爆发，大量火山灰散布在周围村庄，当局早前已经下令超过16000名居民疏散到邮轮或者较安全的地方暂避。今次是圣文森特岛自1979年以来再次出现火山喷发。至于当地历来最严重的一次火山喷发是在1902年，当时造成超过1000人丧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而家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75%，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天是4月10号星期六，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政府在四年前获立法会批准拨款，在边境附近的沙岭兴建火葬场和骨灰龛等设施，部分当